这么好啊，那我得让我们家孩子赶紧参加。 详情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5210243074，15210243074。 爱车车身划痕、剐蹭轻伤是否一直困扰您？斯图加特进口可修复隐形车衣，防划痕，终极保护原车漆，并为爱车提升亮度30%。快来斯图加特给爱车美容吧！电话同步微信13911371295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。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1982年蔡琴演绎的今宵多珍重。今宵多珍重这首歌的作曲呢是王福林，王福林作曲的著名的歌曲还包括像南屏晚钟、不了情、狮子山下，还有我的中国心。而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2003年周华健的专辑的标题歌曲有故事的人。我相信呢，每个人都是一个有故事的人，也许平淡，也许离奇，但是呢，只要你认真的去探寻的话，他的故事的内容呢，都是很丰富的。而这首有故事的人呢，其实是想告诉大家，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呢，都有需要被理解的一面。 走着人生，醒着想 想起了冷的暖的甜的苦的，在心里缠绕成河，曲折的心情有人懂，怎么能不感动，几乎忘了昨日的种种，开始又敢做梦，我决定不躲了，你决定不怕了，我们决定了让爱像绿草原滋长着，天地辽阔险多难，都是有故事的人才听懂心里的歌，我决定不躲了，你决定不怕了，就算下一秒该隔这一秒是快乐的，曾经侥幸就非常值得，我要专注爱你，不想别的，没有忐忑， 来自周华健的《有故事的人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的是1999年彭羚的《一枝花》专辑当中的标题歌曲的普通话的版本，因为《一枝花》是一个粤语专辑，普通话的版本叫做《给我一段仁爱路》。这首歌的作词呢是林夕，歌曲的意思呢大概说的就是，也许爱情是不确定的，但在相爱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珍惜那一段相处的时光。 就会，如果心灰了

再相信谎言，不再需要蜜语甜言，一天一点爱恋，一夜一点思念，给我一句真的誓言，让我可以期待永远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这首呢，是来自1993年梁朝伟的专辑《一天一点爱恋》当中的标题歌曲。这首歌呢，由周志平作词作曲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王若琳的一首歌。在印象当中呢，王若琳用她独有的个人方式翻唱了一些经典的流行歌。今天我们要听到她原唱的一首歌，来自2008年王若琳的《Start From Here》专辑当中的《有你的快乐》。 我怎么都不想睡，天特别亮也特别的黑，当我深深充满想你的甜蜜，想和你走在雨中，想要你牵我的手，傻傻的你不该说爱，而我也故意要你为我等待，说不出要多么快乐还是不够，这感觉这 是来自2008年王若琳的一首歌《有你的快乐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李宗盛的一个代表作品，这是当年李宗盛写给张艾嘉的歌，所以歌的名字呢叫做《爱的代价》。而李宗盛自己演唱的版本呢，更有一番男人的味道。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？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，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，看世事无常，看沧桑变化，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，

这是来自王杰的安妮，而安妮呢是他已经逝去的一位女朋友的名字。王杰的感情生活是非常坎坷的。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现在已经开通了，疯狂特购，特是特别的特，购是购买的购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，想听什么歌，想说什么样的话都可以告诉我们。在今天节目的最后，是来自苏芮1985年的这首歌曲《亲爱的小孩》。有人说，对陌生人的善意才是最大的爱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 相爱小点也罢，我却更了解是变节。 间总有一点爱吧，可以交给我吧，总说得恋爱吧，相爱少点也罢，我却更了解是骗者梦话，半点心请交给我，不过是个小小愿望吧，你的心却一早已整个完完全全。仍然求能